穿很顺，拉很顺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或有依地水火风而生住者。还有以胸及诸位无而生住者，我们这个标题就属于十大愿王中第九大愿，就叫做行顺众生。咁啊，众生呢有好多唔同嘅，昨晚就讲过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都讲过啦，今日就讲下边继续话有即系或者即系除咗上边轮胎湿化四生之外咧，有啲系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嘅。嗱，依于地，我哋每一个人都依照地下行嘅，乃至到一般嘅四只脚嘅畜生，乃至两只脚嘅鸡啊、鸭啊、鹅嗰啲畜生，通通都唔可以离开个地咧生存。全部都是脚踏实地踩住个地而行的，你知个地下而住。咁啊，依地咧，水咧就讲呢个海产啦，好似虾啊、鱼啊嗰啲之类咧，系靠呢个水生存。水就系个家，如果冇咗嗰啲水咧，咁佢就冇咗个家，咁样就唔可以生存噶啦，就火啦、水啦。嗱，火咧。就本来就烧坏一切物件嘅，佢个力量就好强。边样嘢遇到火，火力就好大，可以烧融、烧坏呢啲物件。咁点解依呢个火而住咧？嗱，呢个我哋佛教有个火咧，有个火神。嗱，咁啊，火神咧，佢咪依火啦，话佢就火神啊嘛。嗱，风咧就系风神，呢啲特别就特别惨里边有噶啦。呢、这个火神同埋呢个风神，火就依火咧，风咪依呢个风咧。嗱，呢个风咧，如果话佢个空气，呢个风咧就流动嘅，即系空气咁嘅。我哋嘅人咧唔可以冇咗呢个空气个风个流动，所以呢个风咧亦都系人咧所依止而住嘅。冇咗呢个风呢、这个空气咧。亦都是不可以生存，所以就除了卵生、卵胎、湿化、四生之外，或者依于地，或者依于水，或者依于火、依风而生住的，还有依空，咁啊依空咧，就话嗰啲雀仔飞鸟啊，就系依空嘅。嗱，如果从呢个目前我哋今日嗰啲飞机啊，每日即系几多万班来来去去。如果冇咗呢個天空咧，呢啲飛機亦都冇法子運作嘅，所以你依空而住，依空嚟嘅生存。啊，及諸偉木，嗱偉木咧就係一切樹木嘅總稱，好似種種唔同嘅樹木或者嗰啲草叢，咁佢就偉木而生住者咧，因為你嗰啲樹木嗰啲樹林。咁或者嗰啲草叢草堆咧，都有好多嗰啲大同埋細嘅昆蟲啊，住喺嗰度嘅。所以呢啲咁樣細小嘅昆蟲咧，都係住喺嗰啲偉木嗰啲草叢嘅地方而生住嘅。佢哋種種生類，種種族類，呢、這個種族類就講有啲咧係打橫嘅。好似啲畜生啊、猫啊、狗啊、牛啊、羊嗰啲啊，打横行噶啦，四脚向天，四脚向地啊，背脊向天嘅，啲属于咧就系横嘅。你有啲竖起嚟嘅，就好似我哋人系竖起噶啦，乃至嗰啲鸡啊、鸭啊，都系竖起起身就再企起身嘅，咁啊佢哋竖啦。啊，个种种色身，就讲佢呢个身形，有啲啊身形高啲。 有啲身形咧就矮啲，我哋种种色散啲身形咧，我哋系颜色可以睇得到嘅，咁啊种种色散，一种种就形状，就讲佢呢个外貌。有啲人咧就好就好严肃嘅个相貌，好尊严嘅。有啲人个相貌身形就好脆弱，讲得难听就好随便嘅，冇问题嘅。所以呢个种种形状咧就有好有睇啦。个种种相貌，相貌咧亦都系讲佢呢个外表，亦有种种嘅相，有佢呢个形貌啊。个种种受量，又讲佢呢个时间呢、这个长短，有啲寿命就好长嘅，好似嗰啲老虎啊、狮子嗰啲寿命咧，就长啊，比较长啲啦。系有好多嗰啲小动物咧，可以讲咧，即系朝头早出世啊，晏昼佢就两度噶啦。好多啲动小动物都系咁啊，有种种受量唔同，系种种嘅族类，就系我哋咧世界上。从人嚟讲，得好多种族嘅，有黄种咧，有黑种咧，有白种啦，有好多种嘅种族嘅颜色唔同。嗱，咁啊，畜生咧，亦都有好多种种嘅颜色嘅，佢呢个族类唔同嘅。所谓种种名号啊，每样众生都有佢呢个名号，好似我哋嘅人，有佢呢个姓，有佢呢个名啦。咁乃至到啲畜生，即我哋养只猫啊，养只狗啊，好多主人咧都同佢有安个名噶喎，好似波比啊，或者总之一个人，随个主人点同佢安啦，系嘛，咁都有佢个名，有佢个名号，系种种心性，就佢心里边咧所想嘅，有啲就好有智慧，有啲咧就好愚痴愚蠢，唔系好。聪明嘅好蠢嘅，在动物里面包括人都系动物之中之一嚟嘅。咁人嘅智慧咧就比较高啲啦，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啊。咁啊，人呢个智慧就比较高啲，而且人咧有一种慈悲心，有一种守法嘅心量。我做人咧要守法嘅，唔可以乱嚟嘅，唔可以嘅随便嘅。嗱，咁啊，畜生咧，佢哋有啲唔同啦，大体上都系弱肉强食。咁啊，一打你就会打交打交，唔系你咬死我就我咬死你。咁所以呢啲属于啦，就系种种呢个心性咧，有啲有智慧，有啲有愚痴，冇有智慧咁嘅种种心性。个种种知见啊，知见咧就讲呢个佢个见解。有啲見解，有啲人咧，佢知見好正確嘅，讓佢講因果，唔亂嚟嘅。但有啲人咧就好邪知邪見嘅，即係所謂咧唔符合呢個因果啊。從佛教嚟講咧，真係呢個邪正兩個字啦嚇，好重要啊！真係寧願啊嚇，點樣都好啦，個知見都唔好正。知点咩系规，点样选择，但系要个知见咧要正啊，个知见正咧好容易咧堕落，所以知见咧就一定要正。诶，种种欲拗，欲就系佢所想，拗就系欢喜啊。咁每一个人有佢嘅喜欢，有佢个中意，有佢心爱。畜生都是一样的，你没来看畜生啊，好像畜生一定都加时进步啊。天蛇男畜生有三脚，有些人呢还为了他方便呢就做埋只鞋给他着跳的。那只猫和狗呢有三脚有鞋着，这些是属于啊，是种种的衣服不同啊，不种种的样。这个人呢就讲到心里面呢，有些人比较定啲，有些人比较呢乱啲梦境，呢从人呢个畜生都有㗎啦，有啲人好心好定㗎，唔係随便呢乱喐㗎，有啲人呢乱嚟㗎，佢好唔定性㗎，所以种种嘅意行，种种嘅威严，这个威严嘅字呢是很重要的， 人固然重要，人初心都是人，如果初心没有这个位置呢，都是人家不喜欢的。第二就是仪态，他这个仪态如果是四平八稳是好的呢，你们有一种威势的，人家一看到他呢就好像很害怕他，好像很怕他，就不敢随随便便的。这种就是有仪就可法，有威就可敬，是不是叫做威仪？咁總之咧，由佢出家就更加講呢個威儀，所以我常常講啊，你想假冒和尚咧唔得噶，你除非冇遇到我哋啲真和尚，你遇到我哋啲真和尚，人咁一望咧，知道你係假嘅，你係冒充嘅，因為我哋行住坐卧都有一定嘅儀規。當然，如果唔係響呢個大場面響屋企咧，你就可以隨便啲，可以馬虎啲啦，冇咁執咁正。但係出到呢個大場面咧，好似今日就係教佢響黃鳳明中學啊，就係舉行呢、這個即係誒超度我哋青海玉樹個地方大地震咧，係死咗好多人，無論死多少咧，咁都係啦嚇，所以咧係好淒涼。一件事，咁嗰啲唔死嘅咧，住喺呢个几千尺嘅半山上边啊，听讲话呢叫做落雪落雨添，咁啊嗰啲救济嘅物资啲帐篷啊，都未曾有咁快运得到，但呢啲人虽然佢唔死，就算系好彩，但系咧呢、這个天气个寒冷，咁又冇得食，又冇水飲，咁呢種痛苦啦嚇，都唔係咁容易咧，係過得去嘅。咁所以咧，就變咗啊，佢呢個威儀咧，好似咧就乜嘢啦，啊佢隨便咗。咁但如果依我哋睇出嚟咧，呢、這個威儀咧係好重要啊。就是我所講，今日呢個大場面啊，所有出席嘅出家人。無論是會長、國光老和尚，乃至其他一般的老前輩、老之家，或者是初發心出家沒多久的，他都受過一定的教育，那麼個個穿袍淡衣啊，行住坐卧都有他一定的威儀，是不可以的亂來的，那麼種種威儀，就是種種衣服啊，我們穿嘅衣服乜嘢都個個唔同啊！嗱，出家人有出家人嘅衣服，嗱喇嘛有喇嘛嘅衣服，我哋在家人咧有在家嘅舊師啊穿，啊所謂長衫馬褂戴薄帽，啊咁啊加就穿西裝，就算夏威夷天氣熱啦，咁啊進下滑雪，咁啊各處風俗咧啊各處唔同，所以種種衣服啦。咁啊，種種飲食，每一個地方嘅飲食都係唔同嘅。嗱，我哋中國南方咪有水田，可以種谷種禾，你有米食即係食飯啦。嗱，咁啊，北方就冇，好少有水田，都係嗰啲旱地，係可以種菜，就可以，但係種呢個水稻咧就係唔得。嗱，咁啊，舊時交通就冇今日方便。當然咧，北方就食一餐飯咧，佢真係唔係咁容易啊！咁我師公咧，佢就跟過一個官咧，到處去行嘅。佢去個北方做官，佢曾經做一個官嘅管家。佢同我講啊，個北方人咧，平時冇飯食，呢個大家都只食面，即係一種面粉咧，可以做過百種咧嘅。咧唔同嗰款小，好似拉麵啊、上麵啊、饅頭啊，總之數唔出咁多，有百幾種嘅。佢話食飯咧，除咗做好事，或者逢年過節，佢哋就唔係咁簡單同食白飯嘅。咁冇可能食白飯，成日都成日咁啊！成有錢人家都冇，因為有錢都冇米買，交通唔方便。佢話：如果真係逢年過節後家團聚啦，佢就炒一碟飯，即係煲少少米咧，咁啊煲少少飯，就炒一碟飯。嗱咁呢碟飯都係都好嘢嘅，咩雞啊、鴨啊、蝦，所有嗰啲好嘅配料咧，都攞埋佢炒。 咁啊炒之後，大家一家人咧，人哋分一匙羹，我分一匙羹，食一匙羹起，兩匙羹咧就幾乎都唔夠噶啦。咁啊叫做合家團聚，食一餐飯。啊，所以咧飲食咧，亦都係隨各處嘅例啊，各處個唔同。咁外國人食麵包嘅，係食薯仔嘅，呢啲亦都係咧佢哋嘅生存啦。即係一切嘅飲食咧，喺各處有環境，各處嘅鄉村有各處嘅飲食，唔可以話咧我食飯好我哋飲麵包，啊食麵包咧就好我哋食薯仔唔好。總之目的就係飲飽個肚，唔怕餓死。但係咧係點樣咧？就係從各地嘅環境同埋種種嘅飲食啦，就處於種種穿營聚落成一宮殿。除了我們這個眾生之外，包括種種的族類、名號、心性、知見、容貌、意行、受量、威儀、衣服、飲食這些不同之外，就說到我們住的地方和處於種種的鄉村，你營宅，營宅即是好像宅營，或者好像一堆人，或者是交個旅客，咁啊搭個營棚，住喺個棚裏邊，係臨時住嘅啫。幾日之後咧，我哋玩完就走啦。咁呢個地形，聚落咧就係鄉村，即係一班人落咗一個地方，聚集埋一齊，無論你姓乜嘢，百家姓，無論邊個種族，咁啊聚落一齊成為一條村咧。向住大家共聚一齊，咁就叫做聚落。城邑就係嗰啲城池，或者嗰啲一個小小嘅地方，咁叫做城邑。宮殿咧就係皇帝住嘅宮殿，又或者咧嗰啲古老嘅大廟起嚟咧，好似係宮殿咁嘅形式，或者每一條村啊。那些大城，那些就是人多的大城，它的祠堂就在这里很大，因为人多嘛，拜祭了很多人，所以它起这个祠堂呢，也都起得很威王，好像个宫殿那样的宫殿，就乃至一切天六八部，就是讲那些护法神，除了以上所讲的众生呢，包括從佛教嚟講咧，有天龍八部天，有三界，有二十八天。三界就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我哋娑婆世界嘅三界啦。咁一共有二十八重天，我哋欲界就有六層，就叫做六天啊。咁啊，色界咧就有十八層。咁十八加六就廿四啦喎，再加个无色界四空天，所谓色无边处，空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常非非常处，咁啊廿四边四啊，咁啊二十八咯，所以三界咧就有二十八种天。嗱，咁啊天咧同人间唔同嘅地方咧，佢就比较咧有福。天上的福呢是很大的，他要吃那件事呢，他不用煮饭，不用买餸，不用去厨房的，怎么有得吃呢？只要他到时到后，大家呢，咦，好像我们家都会想到，好像六点钟的，在家饭的时间，无论你自己煮或者工人帮你煮，六点钟的晚餐时间呢，咁我哋諗咗喎，都要搵人煮個喎，邊個煮嚟講都要煮出有得食。但係天上啲人咧，佢福報大，早一到食餐嘅時間，無論午餐、晚餐、早餐，咁我諗下，咦，好似家要食早餐，都係早餐時間喎。個心念一動咧，早餐所有要食嘅有碗碗碟碟，就喺我呢個台嘅面前擺咗俾佢噶啦。咁我就食。咁啊食完咧就唔使收盤噶，唔使洗碗噶，大家一齊喺我哋吃完啊，個心念一動啊，食完所有剛才擺嗰啲碗碗碟碟咧，係全部咧我自己走咗去嘅，又福報 几大咧？按照我哋食所入嚟要消化啦，消化变成乜？佢洗手间带咗啲资料咧，但系佢唔使去洗手间噶，佢唔使变成洗手间噶，佢无论行到边一度，只要佢人有三急需要啦，咁佢就摸低个地下头先有洞，即系挖咗个窿咁嘅，佢就可以咧去做。嗱，咁啊做完佢冲水咧，佢唔使冲水啦，佢就同我自己做完啦，咁啊嗰个头个窿咧就冇咗噶啦，亦都唔会谂你嗰啲大小便啊，有啲腹部几大咧，这是天上的福。嗱，龙咧亦都有好多种啊。嗱，龙咧我哋通常人间咧可以讲咧就冇得见到噶，都话神龙就见手不见尾啊。只是呢聽過這個名字，那麼龍是怎麼樣的呢？也都是看我們的逢年過去的過年是沒有龍，有什麼國慶大的日子沒有龍，這些這樣龍呢我們就看過，那麼真正的龍我們應該在人都沒看過，暫時都沒有看過這個真龍出現。那咁啊，龙咧，食佛经都好多种啊，有一种咧手扶藏龙，就地下咧好多嗰啲宝藏咁咪珠宝噶。不过埋喺个地下里边咧，我哋嘅人啊就冇呢个眼，冇天眼通睇唔到，但系咧佢有人守住噶。你唔系咁随便咧，系发掘得到，唔系咁随便咧。系揾得做边度好有福报，系你所有嘅，咁啊先至揾得到嘅啫。有边个手段咧，就啲龙啦，佢哋手伏藏落埋伏响地下嗰啲宝藏嘅龙。咁你有呢个腾云驾驭龙啊，好似个天上到上下咧，佢就个乌云要暴要落雨啦。啊，乜嘢时候咧唔应该要落雨啊？已经啲收割收成啦，咁一切一切四时个风雨啊，都系呢个龙咧所主掌主宰嘅，咁啊叫做咧腾云驾驭龙。嗱，呢个龙虽然好多种啊，都系畜生之一种。嗱，八部咧有八个部族，就包括天龙在内啦，天啊龙啊啊。夜叉、乾塔婆、摩修罗啊、迦罗罗、紧罗罗、摩诃罗啊，一共有八个部族，咁就叫做八部。咁呢个天龙八部像佛教里边讲咧，都系属于呢个护法神之一嚟嘅，亦都系说明无论一个道场大嘅道场、小嘅道场，或者个人每一个身份，不管男众女众。包括居士在内，只要你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矛盾或者小小的认识，你真是修行，你不贪名利，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出名的，是真正老实地去修行，自己用功，目的就是希望断烦恼了生死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话呢，那么那些三宝个缘故事嚟，就啲天龙八部啊，嗰啲护法神咧，都会咧系保护你，所以天龙八部咧，属于呢个护法神。第一就我哋全世界咩种族嘅人啦，嗱非人咧就唔系人，咪就鬼神咯。话系鬼同埋神，佢就唔系人，咁佢哋非人等等于其他啦，就下边所讲。但无足，即有一种动物咧，佢就冇脚嘅。当然咧，我都唔系呢个生物学嘅专家，当然我都唔识啦。但我就可以估计，可能嗰啲和蚬啊，问佢哋蚯蚓，我哋讲话就和蚬咧，睇唔到佢有脚嘅。呢啲佢哋无足，好似蛇咧，有啲人就有脚，有啲人就冇脚。但系咧，我哋未睇过蛇有脚嘅，或者我见识少啦。咁啊，但凡人就算有啊，佢都唔係睇得到，咁啊當佢冇足冇腳啦，佢冇足喎。嗱，二足即係兩隻都咁啊多啦。我哋嘅人係有兩隻腳，乃至嗰啲畜生，我食雞啊、鴨啊、鵝啊，天上嘅種種唔同嘅飛鳥啊， 多從於兩隻腳，咁佢哋二足，四足就更多啦。我哋嗰啲畜生嗰只貓啊、狗啊、牛啊、羊啊、老虎啊、獅子啊、大象啊、牆，好多好多啦。嗰啲動物咧，同埋人咧，都係四隻腳咪四足，嗱多足咧就好多腳嘅。咁最明顯就係八足啦。话明八足一百只脚啊，讲翻有冇一百只脚咧？当然冇人呃，咁捉佢哋数下嘅。但系咧，虽然冇一百只脚，但系八足有好多人都睇过，应该佢有好多只脚嘅，属于多足，即使唔系一百，属于多足之一类，咁就叫做系多足。嗱，有性，性咧。即是眼所見的就是色，無論是紅雲藍白黑都是顏色，那他們有色呢，其實我們的人畜生都是有他們的身形，有種種顏色，在人家都看得到，盲的眼睛都看得到對方的。所以這個有色呢，就不是指普通的那些人，就是指這個人如星辰，好像這個太陽日光，晚上呢个月亮嘅月光，用其他嗰啲星宿咧落落啲星咧，佢嗰啲光咧系特别咧系光猛嘅。有啲太阳，我呢个世界有几大咧，我哋都好难以度得到啦。前边系天文学家嘅估估下，我哋唔系天文学家就唔识个天空有几大，呢个世界有几阔。我是呢個太陽係一個太陽嘅，一出唔落雨，風調雨順，好天嘅話咧，咁呢一個陽光照到世界咁多個地方，佢就可以照到。嗱，咁啊夜晚呢個月亮即係個月光咧，到到十四十五啊，個月已經圓啦。如果冇落雨冇雲咧，呢個月亮個光咧，佢亦都普照大地嘅。咁同其他嗰啲星宿都係一樣，所以呢啲咁嘅星宿太陽啊，月亮咧，佢嗰啲顏色啊係特別顯亮、特別光彩，所以證明佢哋有星啦。嗱，無星啊，就指呢個虛空。嗱，虛空咧，佢冇一個體質嘅，你用個手咧揸佢唔住嘅，你用個眼去睇咧。究竟佢系咩性咧？你又睇唔清楚。你用个身嚟碰佢咧，佢都唔系咁长。你碰部墙可以碰到，你碰得，但系个手都会痛。但你碰呢个虚空咧，因为虚空就唔系有实质，唔系一件物件，所以咧属于无性啦。如果我哋望上天啊，一片都系冇呢个乌烟瘴气，乜都系一片都系青蓝色喎。咁就係呢個天嘅青藍色，啊，即係藍天嘅青色，就唔係呢個虛空，所以呢個虛空咧屬於呢個無色之一類啦。你有相同埋無相係一類，你有相咧就係指呢個鬼神，嗰啲鬼同嗰啲神咧，佢個思想啊係好敏捷嘅，比我哋嗰啲人嘅思想咧。重要敏捷得多，所以稱為咧叫做有想，即係特別啦嚇。講佢呢種想法啊，好敏捷呢個思想咧，好靈感，叫做有想。那無想咧，就屬於咧精神化為土木啊，嗰啲樹木、嗰啲草咧，佢冇咩思想啊，佢冇咩理想，所以咁咧叫做無想啊。非有想非无想，非就即是否定，即是冇咁样解。非有想就唔系有想，就系指呢个四空天咧个色无边处。嗱，色就个分别啊嘛，加啊非有想咧就唔系有想，就即系咧唔系呢个色无边处。嗱，非无想处咧，嗱非无想咧。就即使咧有相，加個非無相咧，就唔係話冇相，就係屬於咧呢個有相嘅。 个女婿当了人女婿受伤，无论的身上那些种种的重伤，种种的走累，种种的伤身，那些听了仿佛人非人当，有种无种，谁种一种多种，一切一切咁多个族类啊！佢话我家已俾得随顺而语，呢个我字咧，就系本经嘅行愿品嘅普贤菩萨所修嘅，所以呢个我字咧，就系本经嚟讲，就系话普贤菩萨啦。嗱，从我哋呢个修学嘅人嚟讲咧，我哋啊佛弟子就应该一生人咧。都要行呢个十大愿望，要念十大愿望，要修呢个十大愿望。所以呢个我字咧，就系代表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修持呢个十大愿望嘅人。佢话我啊，皆就识皆即嘅通通，于彼以上所讲，一切一切所谓众生啊，唔同种类嘅众生咧，对于佢哋咧。我叫随顺而转啊，系随顺佢哋嚟到啦吓，转到就我哋一切一切行菩萨道嘅人系唔可以离开众生，亦都一定要随顺众生，咁啊一定要度众生，咁啊一定要同众生咧系多啲善缘。众生对我哋呢个修行人啊，系有好大嘅恩缘，有好大嘅帮助。如果行菩萨道嘅人唔度众生咧，佢就不能够成佛嘅。要度众生咧，先就可以成佛。咁啊，再讲白啲咧，众生系我哋成佛一个好大嘅助缘。嗱，呢啲咁嘅理论咧，向下呢个经文咧有讲噶啦，系依据呢个经文而讲嘅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既然对我哋一个学佛行大乘行者嘅人嚟讲啊，系好重要。咁既然众生对我哋咁重要啊，所以如上啊所讲咁多类个众生咧，我哋都要行上，系随顺而转啊。所以呢个标题佢就恒顺众生就系咁嚟啦。话我家与彼上帝所降到嚟嘅众生都要随顺咧嚟到去转。但种种成事，即系点样转化咧？点样转动咧？即系要转动，我任何一类众生，我对佢都要随顺转动。咁啊，点样转动法咧？第一就是种种成事，成事即是侍奉，即是照顾啊！一切众生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需要，我行菩萨道这个人呢能够做得到啊！我们一定呢为众生而服务，要回向给这个众生。所以一般的修行人学佛嘅出家人咧，应该都有嘅。佢每日诵经有，持咒又拜佛有。咁佢做完之后啊，佢就回向。当然回向咧，都有时都为啊自己嘅，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啊。嗱，我哋日都可以继续修持啦。当然唔可以净系单独为自己嘅喎，亦都要为啊众生。咁啊，愿一切众生咧都得个大利啦，唔好有。问题发生啦，最紧要就唔好有呢个天灾人祸。咁有天灾人祸咧，呢个后果咧，对我哋人类嚟讲咧，就好破坏，好损伤。呢啲大家亦都知啦，好似地震啊、火山爆发啊。嗱，咁呢个世界上咧，我哋啊呢一边嘅中国呢一边咧，就有地震啦。但是欧洲那一边呢，大家就这个冰岛火山爆发，咁啊飞出来那些咁嘅烟呢，有灰尘，有微细的粒子，对于这个飞机那些引擎呢可能有伤害。你为什么这飞机很普通，那引擎死火，咪成日飞机不飞就跌死人， 所以就咧呢個禮拜之內咧，大家新聞睇到啊，就唔使我介紹啦。真係過萬班嘅飛機啊，全世界啊停止，停止曬，冇曬活動。嗱，咁呢兩人咧算係好啲啦。咁啊，呢個冰島火山嘅爆發咧，漸漸咧減弱咗。啊，嗰啲污染咧冇咁厲害，對呢個飛機嘅引擎咧稍為好啲。咁啊，全世界咧嗰啲航空公司有啲飛機場啊，都要開放，嗰度照樣同以前嘅飛機來往。據說呢一個禮拜因為大停飛機啊，國家咧唔知損失講幾多錢係美金計啊，呢條數都好難以計啊，所以咧呢個天災人禍啦。啊，最緊要咧，我哋要發願啊！我哋做每一種法事，自己每念一句佛，每拜一拜佛，或者我哋每人每做一部經，我哋做完之後都要為啊，固然為人自己，亦都要為啊眾生，願世界和平，係風調雨順啊！佛日增輝就法輪常轉，冇咁多個天災人禍，願一切人。愿一切众生咧，都系响呢个安定繁荣和谐嘅社会里边咧，系生存，唔好有咁嘅灾难。所以呢个属于咧系随顺啊，一切众生咧而转度。你愿一切众生都系好嘅，可能种种善事啊，就系成养，以供咧侍奉众生。就種種供養，嗱咁啊供養咧，從佛教嚟講就係做晚輩，咁啊尊重呢個長輩，咁啊叫做供養啦。無論係金錢或者係可能都唔見喎，我送咗一個紅包啦，即使係一蚊都好啦，係一件心意，唔係話叫佢俾到身家嘅，冇可能嘅。總之咧，我就表示咧。對人尊重啊，俾個紅包佢，一蚊都冇問題。咁啊，呢個晚輩對呢個長輩咧，就叫做供養。但家人先話種種供養咧，就係話我哋菩薩道嗰日，遇到嗰啲有困難、有需要幫助嘅人，我哋咧都以一種咧係對長輩咁嘅心嚟到咧幫助佢。跟住佢哋種種嘅供養啊，例如佢冇錢，我哋用錢嚟幫佢；例如佢唔懂佛法，我幫佢講經説法，勸佢修行，勸佢發菩提心。但如果佢係屬於呢個動物，俾人哋劏啊殺嘅虐待咧，我哋就買嚟放心。呢、这個無為布施係無為供養，所以佢哋種種啊有財有法有無為，咁啊佢種種嘅供養，咁啊種種成事種種供養啊嗰種嘅恭敬程度，咁啊去到幾高咧？下面佢遇敬就父母啊，啊咁啊父母大家都知嘅，父母對我哋。是有好大嘅恩，就算我哋从我妈生出嚟，我哋眼仔都未打开啊！我哋每人饮嘅奶奶，如果饮人奶就饮阿妈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就饮奶粉啊，我哋都唔知啦。眼仔未开，总之到时即有人咧放个奶樽，放住个嘴，咁啊啜一啜食饱个肚，就相安无事。咁啊，漸漸稍微大啲，眼睛打開啦，日日都望住呢個人，啊，喂自己奶奶，或者換尿片，或者自己沖涼換衫，佢睇到啊，佢兩眼睛打開啦，但佢都唔知你話係邊個人啊，係自己阿媽阿婆啊， 因為阿媽咧，佢都完全唔知啊， 慢慢慢慢咧，俾時間栽培。咁啊，漸漸大個先嚟坐呢個咧，係我父母 或者係我阿爺阿嫲咁樣嚟到照顧我。咁啊，慢慢大個先嚟知啊。所以呢個父母嘅恩咧係不可思議。所以話變化菩提心文裏邊啊，十種法菩提心嘅因緣咧， 其中啊，報父母恩咧係第二種啊，第一就報佛恩，第二咧報父母恩啊。咁啊，父母嘅恩咧係好大啊。在呢個經上講，佢話有一個人，佢話左邊擔住個父親，右邊擔住個母親。咁咪盡世金嚟嚟到供養佢， 呢個人呢個 幫唔到佢嘅恩，所以我哋對住父母咧係可以嘢嘅有噶啦。咁咪其次咧，就是、奉師長，啊咁咪師長有咩恩咧？嗱，父母就係生我哋呢個色身。對我哋有恩咧，用大好啲啦。嗱，師長咧係我哋化身父母啊！我哋一切個學識，如果從呢個世間嘅師長咧，我哋就係讀書。讀書就是、老師教我哋啦。但如果我哋出家做個出家人，做一個修道者，我哋明白呢個佛理。怎樣去修持，每人都怎樣去用功，這些通通的思想是教導我們，所以每一個做弟子的是不可以對個思想是不好的。如果你恩中對個思想不好，日後你這個果報都是不好的，你個晚輩同樣對你係唔好啊！所以我哋咧父母係有養育之恩，師長就有呢個教導訓悔之恩，所以我哋咧一定咧要尊重、要恭敬、要奉事。咁加我哋行菩薩道嘅人，對於一切嘅眾生咧，我哋尊重佢，我哋侍奉佢，就好似啦侍奉自己个父母同埋呢个师长咁恳切、咁虔诚啦。嗱，咁啊，点解呢？如果有人问嗱，父母系生我啦，有呢个生养之恩啦，嗱，咁啊，师长咧就教我嘅知识，教我嘅礼仪。教我佛法对我有恩，那咁一般嘅众生，包括咧畜生在内啊，咁啊佢对我有冇好处啊？你要明白，佛陀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啊。我哋恒常随顺众生，就系随顺咧未来诸佛啊，此其一。第二咧，根據我哋出家呢個大乘嘅戒律《梵網經》裏面講咧，佢話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就解釋咩叫做戒啊，咩叫做持戒啊，佢話孝明就為戒啊，我哋孝順父母師長，恭敬三寶咧，就係叫做持戒啦。如果呢個人真係孝順父母、侍奉師長，以講咧恭敬三寶咧，呢、這個人肯定唔會犯戒。佢一舉手、一投足、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個思想，都係與呢戒咧係相符。咁啊，因此佢跟住下佢話持戒啊，就佢就孝啊，點解啊？佢話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！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！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啊！如杀如食者咧，即杀我父母啊！你亦杀我父心啊！嗱，虽然在梵网经讲嘅咧，孝同条戒咧，亦都附带咧，系讲呢个杀戒。既然一切众生都是我从前多生多世的父母，如果你杀他的众生呢，就是杀自己个人的父母。我们要尊重那些众生呢，是未来之佛， 在过去那场饥饿，有这个亲属、父子、母女各种这么重要的亲情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杀生，就不要吃肉，这就叫做孝顺，这就叫做慈爱了。那我们家恒顺众生呢，虽然个标题就讲恒顺圣事，就冇讲到话咧，叫我哋咧戒杀，唔好杀害佢哋。但其实都系啦，含有咁嘅意思啦。我哋对一切众生咧，要恭敬尊重，恒常随顺而转动咧，对佢哋好似自己个父母一样，好似咧尊重师长一样。理由就系话，佢系未来之分，亦都与我哋有过去嘅多生多世呢、这个所谓父母兄弟嗰种个关系，亦都如下面所讲，一切嘅众生啊，都系帮助我哋咧修行成佛嘅因缘啊。冇咗众生咧，我哋唔可以修行成佛啊，修成旁成啊。所以众生对我哋咧就好重要。我呢啲经理论咧，下边经嚟有多下咁再讲啦。咁呢说话咧，我哋对一切众生咧，随顺而转啊，要种种诚实，要种种供养，如同啊系尊敬父母同埋侍奉师长，及阿罗啊，即系乃至如来等无有二啊。嗱，阿罗啊，我都讲过啊，佢系我哋三界嘅大圣人。我哋三界所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里边咧，所有嘅见思烦恼、分段生死，佢已经咧了脱，全部都系修正无残，先至证到出世嘅四果阿罗汉啊，系值得我哋尊重，系值得我哋恭敬供养啊！所以我哋都。圣事一切众生咧，系如同一系尊重阿罗汉一样，就乃至如来啊，乃至咧就超然。嗱，罗汉之上，仲有呢个圆觉；圆觉之上，仲有菩萨，即系仲有几个位置咧，先系究竟成佛。就乃至阿罗汉之上，包括圆觉、菩萨。然后咧，直至到成佛嘅如来，咁阿罗汉在四圣之中咧，佢系最低嗰一层。我哋啲上者尊重成事供养，何况圆觉菩萨至到佛咧，我哋更加要尊重、恭敬供养啊！物等无有二，我哋咧恒顺众生。尊重众生，圣事众生，就好似咧系尊重圣事供养父母、师长、阿罗汉、圆觉菩萨，乃至成就佛咧一样咁嘅心情咧，系尊重恭敬佢哋，或等无有异啊！咁啊，再下边解释咧，就呢个种种圣事啦。佢话于诸平苦。就为作良医啊！嗱，病就系苦啊，所以病苦病苦就咁嚟。咁啊，有病就梗系苦，呢个系肯定噶。如果你话病唔系苦咧，就的确系啦，就唔系叫做病啦。所以我哋问候人咧，你几好嘛？都算你好啦，冇咩嘢病苦，即系冇咩嘢病痛，系一件最好嘅事。人生最大嘅财富咧，就是身体健康。冇有病，冇任何痛苦。我所以话，于诸病苦或者有病嘅人，佢又好痛苦啊！我哋点样帮佢就为作良医啊？良医医人医生咧，良即系好医生，又唔系目的为钱嘅，亦都唔系当人哋嘅证，睇到佢先攞多几嘅先医药费，唔会嘅。呢啲医生咧，的确咧全心系为佢个病人。是减轻呢个病人的痛苦，咁所以称为叫做良医啦。对有病苦嘅人，我做一个好嘅医生，啊医佢个病，啊或者咧佢冇钱嘛， 我就帮佢带佢睇医生，睇医生咧，我冇钱买药喎，我出钱帮佢去买药俾佢食，咁啊带佢睇好个医生，有针啊有佢嘅食，嗰个病就会好噶。咁就佢哋随顺众生啦，喺随顺佢有呢种病苦嘅人，我都做咗佢良医，或者出钱啊，或者请医生食药。咁就叫做咧喺恆順隨順佢而轉動啦。所以話於絕病苦就為作良醫啊。嗰個於失道者就是其正路啊，失道即係唔係失方向。佢自己唔識得翻個幾道嘅道路啊，佢迷失呢個方向，走咗個開叉路，唔係走左邊行，佢就偏偏走呢個左邊行。咁應該喺右邊行咧，佢就偏偏又唔行，就走個反方向。因此咧，佢就迷失道路，就永遠都翻唔到屋企。嗱，咁如果有一個識路嘅人啊，你話俾佢聽，你想翻去邊度？你呢條路咧行錯啦，翻唔到你屋企啦。你應該咧聽我人，你走呢邊行幾年就轉左或者轉右。你好好地解釋話俾佢聽，咁啊令佢咧走一條康莊大道，而且係回歸家屋企嘅方向，咁有佢哋時期正路，等佢咧唔好行錯。呢啲咪隨順眾生啦，行順眾生啦，隨眾生而轉啦，一個行失路啊嘛，當左路啊。咁我哋就話俾佢聽，一條正直嘅路，唔會有錯嘅路。等佢啦嚇，好好地翻屋企，唔好行錯路。過於暗夜中，就為作光明啦。入暗夜中乜都係黑夜啦，好似啊或者初一二三夜晚嘅月光咧未出，又或者到咗月尾啊，啊27、28、29啊，嗰個月咧漸漸都冇噶啦。天上冇月啊，大地一片黑暗，今日嘅暗夜就為咗光明啦。我哋咧就同佢點一盞燈，有啲轉彎抹角嘅地方啊，咁啊點一盞燈，等佢咧唔好行過路，唔好行過路，唔好咧蕩失方向，亦都係咧係隨順眾生啦，係行順眾生而轉啦。我話於貧窮者令得復作，嗱復作頭先我講過有一種龍啦，佢手復作喎，好多地下裏邊咧黃金啊、寶石啊好多啊，但我哋啲人咧冇一種天眼睇通呢個地下，我哋就唔知啦。其實咧地下好多寶藏啊，喺啲龍咧係負責。如果遇到呢個有福報嘅人，遇到呢一個咧係有大智慧、有大福德嘅人咧，呢啲龍咧、呢啲法神啊，就會指示佢，咁樣令到佢啦，係發現呢啲咁嘅財寶，成為呢個大富啊，係佢宿生咧係多啲人緣所得嘅福咧。咁樣得到咁嘅果報啊！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咧，要結緣，一定要結緣。你結乜嘢嘅緣咧，就學識結識啦。啊，或者你遇到有病嘅人，你同佢睇病；係一個冇食嘅人，你俾啲佢食。或者遇到一畜生，或者遇到蝦蟹啊、龜啊、田雞啊，任何一種動物係人好中意食嘅，你知道佢咧？被殺的咒你，你就買了它的放生，你盡量啊，多不多魚蝦蟹我們怎麼那麼多錢買的，總之我們見到幾多錢我們就買幾多錢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就算買最小的也都沒問題，總之它有生命，它會動的，它會游水的，它不是攤著兩道，它有生命的，你就買它來放生，是絕對一件好事，是絕對好到加一個無的，是保證你日後不會走條骨頭路，因為你放生 你俾佢一条生路啊，你以后处世做人去到边度，你都唔会走条滑头路，所以放心咧系最好嘅。呢时话于贫穷者咧，令佢得到呢个福葬，系埋伏埋喺地下嗰啲宝藏咧，对呢个贫穷人嚟讲系好大个好处啦。梗系啦，佢都冇钱，你家俾宝藏佢地下。话本有宝藏，好多人佢好欢喜啦，就去帮佢啦。佢话菩萨如是平等，系饶益一切众生。嗱呢句经文咧，上面就是平等两个字。嗱菩萨就发大乘心，行菩萨道，咁就叫做菩萨啦。但我哋行菩萨道嗰阵时咧，你就唔好有偏心个，冇咧就俾一个。就唔俾一個喎，所以我都介紹個機緣。固然咧唔可以俾咗一個，但我哋呢個人咧亦都唔好話唔要喎。就算你有錢，你唔食呢啲嘢都好啦，或者你有病唔食得呢啲嘢，呢個唔係問題。但你都要接受，你接受咗之後你唔食啫，唔代表日日都唔食噶嘛。你可以俾嗰啲咧。可以食嘅人，你可以俾嗰啲有需要嘅人，即系代呢个结缘嘅人咧，系辗转结缘，咁啊都系一件功德事，啊都系一件好事啊！所以我常常提倡，孤儿有而家结缘，你哋人咧坐喺度咧，等到讲完今日做完法会啦，派嗰阵时咧，你哋绝对要接受。就算一粒糖值几多个仙啲啦，系咪粒糖？但你唔好睇小佢，呢个系缘。你如果你唔同人家结缘啊，你唔接受人哋嘅缘，然后咧你帮人，人都唔会接受你噶，即系等于冇缘啦。咁样冇缘咧，如果你有福都仲好啊，如果你冇福嘅话咧，你有咩问题啊？系冇人帮你噶。所以呢一点咧，佛教呢个结缘呢一种法门咧，系最好噶，系广结善缘，系广结人缘。嗱，咁啊有咗呢个人缘，咁就变咗咧，你哋一世都冇问题啦。又例如做生意系人嘅识噶啦，同样一间铺头啫噃，同样一种生意啊，真系啦吓，有啲真系发觉唔清楚啊。收钱都要排班啊，俾钱都要排班啊。但有一间咧，都系卖咁嘅货，同样噶，啊，一日都冇得几多个人帮衬噶。嗱，我哋屯门有间药材铺，啊，当然我唔会同佢宣传讲佢个名，但佢啲生意就好到真系咧，你无论就佢卖咩嘢，都要等一段时间先至轮到咧你俾钱嘅。咁啊，前頭水後都有好多賣藥個鋪頭喎，唔係淨係佢一間喎，冇唔好生意嘅，都係冷清清嘅，間中一兩個嘅啫，唔係話不停有一個嘅。甚至啲就係講咧，點解佢做得做得咁好，咁多人幫襯佢？點解我呢間鋪頭冇乜人嚟咧？就講完啦。由於佢縮心啊，見呢個人緣見得好。所以佢今生做生意啦吓，佢从结结缘嗰啲人啊，就嚟帮衬你咯，啊，俾翻一个好缘啦。嗱，咁呢个如果做生意咧，成日都唔多人嚟帮衬嘅咧，唔使问阿贵啦，肯定佢哋缩心冇结到个缘啊。你做乜都得，就我哋讲经法师啊，都唔系个个法师咧讲经咧系好多人听噶。就算你講得幾好，都未必有人家地啦嚇，擁護啊！嗱，咁有啲咧，佢個嘴咧唔係幾好嘅，即係講得好笨啦。嗱，就算我哋從前大三保年之後已經呢個人死咗啦，就唔怕同佢講，做宣傳都冇所謂啦。法可大和尚，佢就唔係讀過幾多書嘅人。亦都親近過唔係好多佛教嘅大德高僧，但佢有講經嘅喎，但佢講經啦嚇，個嘴咧講句難聽就好笨，講好耐都講唔出得句嘅， 喺大陸你唔好似又咁啊，好笨，冇人聽話。佢講經啊，好多人擁護啊，係好多人聽噶，好怪噶。呢啲就係縮心啊，見得完，見得多，所以啦，佢今生啊，即使咧佢嘅程度差啲，仍然都有人家咧係支持，係扶持佢呢個講經嘅法會。啊！我只想讲讲咁多呢啲问题，都系希望大家有生之年系多做啲捐缘嘅事，系绝对好事啊！所以我哋中为咗光明，以民共引领得菩萨，菩萨啊喺如是如上所讲咧，要平等啊，饶益一切众生，要平等咧嚟到咧去随顺，唔好咧帮一个唔帮一个。咁啊，當然就放生，咁多海鮮啊，我點買啊？請問我身家我都買唔起啦，日日咁多，但係我哋咪隨緣咯。咁我去到呢個街市，我唔係話無所謂邊個街市啦，啊或者邊一個賣魚嘅魚檔，總之我去到嗰度睇到，你咪照買。能力做得到嘅，你咪盡量買咗佢咯。放咗佢咯。嗱，我有一次去澳洲，咁啊當然我係講經，咁就好多人俾紅包我啦。我諗我自己有咩嘢福，真係咁多紅包錢咧。咁我有日就喺咗個街市經過啫，都唔係有心專門去噶。佢哋一間即係個市場，我嘅門口咧夜咗個好大嘅魚缸。都有一到心口咁嘅人，到我心口咁高噶啦个鱼缸，咁一鱼缸上佢有嗰啲胶箩啊，嗰啲成鱼缸嗰啲胶做嘅箩咧，咁咪冧起有四箩嗰啲蚬，四箩先冧到就嗰个鱼缸咁高。我谂下收多咁多利是钱啊，结余啦系嘛，咁我就俾啲钱一箩。因為我唔知買唔買得四攞咁多啊，佢話一攞唔知幾錢，我都唔記得啦嚇。諗下，仲有好多啊！我全部喺我袋住嗰啲現金，買咗一攞，仲有好多剩喎。咁你只買一攞，我就冇錢啦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咁你仲有錢多，第日嗰三攞啊，你唔買唔放啊，唔工作喎，所以我就賣曬佢。马上佢一同佢借咧，夹嗰啲车，即系手拖住行嗰啲车咧，咁啊冧埋四箩我哋，之前俾我用咗喺个海度咯，喺个海边嚟嘅，咁我去到个海边咧，咪咁啦，放低同佢归烟，归烟咁一扎扎咁啊，有我有个徒弟咧话，师傅啊，使乜拉咁辛苦啊？你咪倒落去埋咯，那个海边水就好浅嘅。如果你四攞乜倒落去咧，即系一个山咁啊！你一离开就把个落个窿一忽忽就去翻个炒蚬啊！咁啊，辣椒炒蚬都几好味道噶。咁样咪变咗你唔得，唔系放心啊！你咪再害咗佢，所以我唔得。我咧仲要就算谂个手拿完条，都唔好抌埋一个地方啊！我成条波即系拍船个码头，好似我哋尖沙咀。拍住個碼頭冇牆嘅，我哋分開，大家一齊嚟，咁啊拉一站多住平，就算話佢要執啊，佢都唔係咁容易啊，或者有啲劈開佢遠啲嘅咧，啲水又好深嘅，都唔係咁容易執得到，咁啊四攞啦，咁啊一個蜆咧就一個生命，咁啊四攞咧應該啲個數量就唔少嘅，咁啊結完咯。咁啊，將來有乜好算啦？我都唔知啊！咁啊，將來算就算啦。之後我個心咧就做咗啦。當然你能夠做得到，佢有幾多，你就全部賣曬佢呢一檔。咁啊，第二檔我冇錢啦，我冇計啦，咪同佢冇緣。但我都唔會有罪過喎，因為我冇能力，我先做得咁多啫。因此咧，我哋就盡量結緣，再再處處結緣。是絕對好事， 绝对冇错，系佛教我哋，系佛同我哋讲嘅。所以话菩萨要平等咧，饶益一切众生，平等咧系对众生有好处。咁啊，何以故？呢、这个就问号啦。即系话上边啊，有人今日点解对咁多种唔同嘅众生，我要恒常随上。尊重佢，承持佢，供养佢，好似咧对自己个父母，对自己个师长，乃至对阿罗汉、对成佛咁嚟去尊重，等无有二咧。一切众生有病嘅做良医，迷失道路嘅开话俾你听你嘅正路。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依贫穷者令得服状，众生平等饶益佢。咁点解要咁做？一个何以故系一个问号，即系点解要咁样做？下面嘅解释啦。佢话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就系随顺供养诸佛，因为佛出世嘅目的就系度众生。在呢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啊，诸佛出世咪开始悟入一切众生啊，咪开众生嘅之见，视众生嘅之见，悟众生嘅之见，入众生嘅佛之见啊，开始悟入众生得到呢种之见啊，系畅佛本怀。愿一切众生悉皆成佛，所以我哋能够随顺众生、尊重众生、供养众生，如同自己个父母、如同自己个师长、如同啊供养佛一样咧。我哋咁样做啊，咁啊诸佛都欢喜啊。所以话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咧，就为随顺系供养诸佛。佢若于众生尊重成事，就系尊重成事如来啊！嗱，我哋系佛弟子，不系我哋个无上个大导师。每一个佛弟子对我哋个无上个大导师个佛咧，就应该要尊重。嗱，咁家佛出世都系尊重众生、教化众生，所以我哋咧。是尊重佛就等于尊重众生啊，佛都会欢喜啊。好似《法华经》上宾菩萨问，佢系个出家人，佢见到一切就算在家人唔识嘅，佢都顶礼。法师又话：你有冇搞错啊？你系出家人啊，我系在家，点解你帮我叩头顶礼啊？上宾菩萨讲：我唔系顶礼你啊。我顶礼未来之佛啊！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！咁你都有份啊！所以我家顶礼啊，唔系顶礼俾你啊！我系顶礼未来嘅佛，我系尊重成事未来嘅佛啊！咁啊，既然佛系尊重众生，要度众生，所以我哋尊重众生咧，就等于尊重佛一样啊！所以话，由于众生尊重圣事，得为尊重圣事如来。佢若令众生心欢喜者，就真令一切如来欢喜啊！我哋能够随顺众生而转，处处为众生度众生咧，令到众生欢喜啊！就等于令一切诸佛欢喜啊！因为诸佛出世。会系度众生咧，同时我哋修福修智慧啊，佛都做我哋嘅榜样啊。佛多生多世修行，所谓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，福德智慧圆满，百福庄严三十以上做好啦，先至成佛啊！离开呢个福德智慧啊！那我哋如果平等教化众生，就属于呢个大悲心。我哋度众生嘅时候，无所选择， 平等普渡，不着这个我相，不分这个冤亲彼此，即有智慧，又就道众生呢一种法门，就具足大悲的福德，具足般若的智慧，所谓悲智双运，大悲道众生就是修福。我哋道众生的时候，不断有众生我道，随时都道众生，不着这个众生相。如刚刚经所讲，无我无人无众生，无受者无四相，一切相都是如幻如化，虽道众生而不着众生之相，那么有智慧咯。那么佛成佛，那个福德要有两种缘故，那我们今天是道众生，行随众生，随众生而转，以大悲心去度众生，以平等心不分彼此去度众生，智慧。所以我们度众生这一环就具足福德智慧，所谓悲智相运，同分度众生的心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若我们令众生心欢喜，即是令一切佛心欢喜，何以故？那么典故上面这样说，我尊重成事众生，就等于尊重成事佛。我令众生欢喜，就即是令一切佛欢喜。典故有这样的理论，有这样的意思，何以故？典故呢？他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以为体故，这么行就解释了。诸佛如来即是诸佛世尊，这种的行门，这种的法门，不单是一尊佛是这样做的，所谓诸佛诸佛多也，不单是一尊佛两尊佛，不单是过去，也不包括现在未来，不单是东方、南西、北方，四位上下，十方三世，咁多个诸佛如来，做乜啊？佢以大悲心，有义为体故啊！十方诸佛之所能够成佛，都系用呢个大悲心咧为呢个体，我哋有体先至有用啊嘛！冇呢个体咧，又点会有用呢？你冇成佛之体啊，就冇呢个应身之用啊！咁呢个体又点得嚟咧？系以呢个大悲心，唔单系悲啊，仲要大家个大字啊！嗱，悲就慈悲，有个悲就包括有个慈，慈就包括悲受嘅慈悲两个字咧，系有连带关系噶。有为慈就与众生的乐，物这个悲就不众生的苦，即是我给了众生的快乐帮助他，他就没了苦了，他既没了苦了即是快乐了。所以慈悲两个字呢是应该有连带关系，有慈就当然有悲，有悲也一定是有慈，理由就是慈是与众生的乐，悲是不众生的苦，所谓与乐的不苦，不苦就是与他的快乐。那么既十方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大慈悲心度众生，就以为体了，所以为以大悲心，因为慈悲的具足就叫做大悲了。这种这样的慈悲心呢，不是简单，不是少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，但是也可以说呢，未必能够呢达得到。就算你肯做，我们众生那些心态呢未必个个听你话的，从根本来讲就是业障重，他的业障重啊，他是未必呢是听你话，他未必听你教的。就是很简单，我一直都说我一世人讲经的，我都很惭愧，我都没什么智慧，我不是懂得很多。那当然呢，我就简简单单地讲的，都是劝众生的，劝别人呢，你不要失心，要吃素好一点帮助你。 但是真真正正我几十年讲经的心态里边，真正的听我话食斋戒都没有多少，但是长数的呢，数数白白我几多个而已，即是话都行菩萨道都不是那么容易行的，人家就未必一定相信，有是不多的。所以行菩萨道呢，你这个慈悲心虽然是化的，可是呢众生未必相信的。而你行菩萨道随顺众生，而众生相信呢，亦都是你熟心的语言啊，同众生见到好多，所以十方诸佛啊，行菩萨道嗰阵时咧，都系以呢个大悲心为体。点解啊？佢因于众生就而起大悲啊！解释点解有呢个大悲心？大悲心咧，点解做佢个体咧？就因为因于呢个众生，才起呢个大悲心啊！如果冇众生啊，你想度众生咩？都冇得众生俾你度啦。好似做医生，虽然你系顶呱呱嘅高手，但系冇病人啊。咁你呢个高手嘅医生咧，咁亦都冇办法啦。虽然你全心济世啊，可是咧，嗰啲病人咧唔嚟揾你啊，你亦都冇办法啦。所以呢句话咧，系特别咧，系推崇呢个大悲心嗰种个好处啊！说明一切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，点解啊？就因于众生嘅自己大悲，就解释呢个大悲心。呢个大悲心就系从众生起啊！头先我都讲过啦，因为未曾经文讲到，就只系暂时一停一停。嗱，加下边呢段文咧。就是正式呢以经来到较量，以经呢做一个证明，但可以呢随便空谈的。为什么随顺众生呢？就因为呢众生呢是诸佛所教化的对象。诸佛最初行菩萨道是以大悲心为体的。大悲心点乜生起？系因于众生，因为有众生俾佢度，先至生起咧佢呢个大悲心。就佢因于大悲就生菩提心啊！呢、这个就辗转解释大悲心个好处啦。嗱，菩提就系个个即系成分啦，即系话咧，我哋修行点解会成分啊？是因于大悲生起这个菩提心啊，因为行菩萨道以大悲心为体，大悲心由于众生而起的，所以呢进一步因为有这个大悲心啊，才有这个菩提的果心，但因菩提心就性等正觉啊，菩提的角度，菩提的觉心，因中你修行的心定是觉悟，如是之因啊，就可以成就这个觉悟咧，食佛之果啦。咁啊，再说翻转头，你不能够食佛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菩提心；你发菩提心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大悲心啊。为什么有大悲心？因为你度众生，因众生而有大悲心，所以大悲心呢就是十方诸佛的体来的，因为度众生才有大悲心，因为有大悲心成就这个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才是成等正果，所以呢反复推测，反复证明众生呢是成佛的助道因缘，如果没有众生呢，你就没有这个教化的对象，没有了这个教化的对象就没有了这个大悲心，没有了这个大悲心呢就没有了这个菩提觉心，觉心之因都尚且无，菩提这个果呢亦都没有你份，所以想成佛就一定要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标题 第九个因缘就是行上众生，理由就是在此了，我们要行上随顺众生，要跟众生呢是多结的缘，这样才可以令到自己是成佛。那这种道理呢就很深奥的，顺呢和普贤菩萨恐怕他们不明白，有个譬如，他譬如旷野三焦之中，这有大树王，他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，就色皆繁茂。他譬如这个譬如呢，我讲了十二部经，那十二部经呢就不是说呢灵经一部，法华经一部，花严经一部，这样数呢藏经何止千千万万部不同啊，有多啊。所以这个十二部经就不是单止一部一部，而是将大藏经这么多的道理啊，分低大经每一刹神一寸口有多都有过百三十九条藏经，你由出世就会读书识字去读啊，读到一百岁你都未必读得完啊。但你就唔使惊，我成日讲英国嘅客真嚟，但系里边所讲咧就系十二个部分嘅道理，分为十二个部分。咁啊，如果用咗手计四句嚟讲咧，咁啊长行速纵，就兵受记，孤起无问而自说。佢因缘譬如及本事，本心方广，就未曾有啊！论义共成十二名广如大论三十三，就啲手计啦。但长行重重咧都系继续，咁啊下边咧嗰啲经文讲完咧就继续啊七个字一句啊，理论如此都到下边先都讲俾大家听啦。嗱，重重一种，长行一种。受记第三种，咩受记咧？发发经最多啦，你凡系喺佛法里边，众个时间即系举手低头，童子气最三系佛塔啊！咁啊，时间系玩嘅啫，佢唔系真心喺佛塔供养佛啊！细路仔话得童子无知喎，细路仔咧冇坏主意咯喎。佢就话：我哋堆啲沙口上头，我哋拜佛啦，我哋拜佛塔啦。佢系出一种真诚，咁佛都系受佢装嚟成佛啦。咁啊，第四就孤起，孤起即系话咧，我哋呢个经文里边咧冇呢啲道理噶。但系佛咧突然间谂到啊，我讲呢部经仲有啲道理喎，未曾讲完，仲但呢部经已经讲完啦，已经圆满啦。但是仲有啲意思咧，未曾讲得透彻喎，咁我就孤起啦，就孤单而起，即系咧头先成部经讲呢个法会咧，佛都未曾讲过呢种道理。大家谂下啦吓，呢部经咧未得完全，仲有啲道理啊，咁啊忽然间即系突然间咧讲起嘅，咁就叫做孤起啦。啊，第五个就无问自说啦，好似弥陀经。净土法门，一般人以为太阳阿弥陀边个唔会念啊？就算系嗰只鹦鹉啊，你教佢学话，你念得多佢都会识得。嗱，阿弥陀佛，我都听过啊。真系你日日咁对住佢念啊，行过你又念下咧，佢听得多咧，佢见到你噶啦。我嗱，阿弥陀佛，佢会叫啊。咁因为太过容易啦。一般人咧未必相信啊，其实净土法门咧系甚深无上妙法，在末法时期能够了生死，能够断烦恼，能够成佛道，正道不退转，咪有净土念佛法门啦。但系由于众生觉得太容易，睇唔起净土法门，所以佛咧。就无问自说，唔使人家嚟请，佢自己发心就讲出，就系净土三经一律，赞叹净土，就系包括阿弥陀经、十六观经同埋无量寿经。 以共呢好似往生净土论有冇记错啊，冇人加埋大世子念佛菩萨圆通章念经第五卷最后，再加上呢个普贤菩萨加呢一品堪舆品，就共埋净土五经。因为净土法门上生好似一般人都唔注重，以为念佛就好容易啫，就唔注重，所以佛呢为咗念文活世众生嘅苦恼啊，唔使人嚟请法，唔使人嚟请问，佢自己发心讲出，今日佢就无问自说啦。嗱，你讲到佢哋因缘，因缘呢就系讲从前佛啊，咁啊点样发心，咁啊点样出家，多生多世点样三期修福慧，发点众生好，各种嘅因缘讲俾大家听因缘。最后跟住咧就譬如，点解佢哋譬如咧？有啲道理都好深奥，就算讲出嚟已经讲完啦，人家未必明白深切了解，所以佛咧用呢个世间咧显示嘅譬如，亦都譬如佛法甚深嘅道理，令到佛法甚深嘅道理啊！都好似世间嗰啲譬喻咧，系咁显浅、咁容易懂，所以《楞严经》有句话，佢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解啊！有智慧嘅人，佛有整用譬喻嚟到讲，佢先至明白啊！咁啊，冇智慧嘅人咧，系蠢嘅人咧，就更加要用譬喻啦。冇譬如咧，佢更加难讲出嚟。譬如咧，嗱本事咧就系本佢弟子啊，佢自己咧多生多世以来曾经发过咩心，做过乜嘢事，咁啊佢就本事啦。其实就本身，本身咧就佢喺边个世，喺边个国家受生。父母佢叫咩名？有几多兄弟？有几多亲属？呢、这个就本身。其次就方广，又四方又广阔，就系讲咧，好似维摩经济啦，就鼓励嗰啲小乘人要发大心，要度众生，要为诸众生作不请有啊，唔好净系为自己。唔发菩提心，唔发大菩提度众生咧，你就不能成佛嘅。呢种道理咧，好方，即系四方都齐噶啦，好广大咁佢就方广啦。嗱，最后跟住佢嘅未曾有，所以一切嘅大乘经典啊都有嘅。例如系方方动地、六种震动、小中现大。大中二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一毫端遍十方国土度众生，这些这样道理的境界呢，他一般人做不到的，所以他就未曾有的。最后第十二种呢，就叫做论义，就是佛和他的弟子辩论讨论一个问题，又或者佛的弟子有什么不懂，请问佛同佛呢是一句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辩论，然后呢结集成一部经，咁个论义啦，由最初长行创作受记故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譬如本事本身方讲未曾有，一个十二个部分藏经里面呢，无论几多经文几多文字，就是这十二个部分。咁如果你想详细知道这十二部分的资料了解呢，你就看这个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，那个广如大论三十三啊，你想广阔啲明白这个十二部经的道理，你就看这个大智度论三十三卷，就是由这个十二部经那种详细的理论呢话给你听的。所以加这个譬如都是一样啊，上来讲那么多道理恐怕人家不明白，为什么成佛？因为众生啊，没了众生 就冇咗呢個大悲心，冇咗大悲心就冇呢個菩提心，冇咗菩提覺心就不能成佛。即係話你想成佛，你一定要靠眾生，要度眾生。嗱呢種道理咧真係難明，所以佢用咗個譬如，譬如曠野啊，嗱曠野呢個荒山野係人即少多嘅，即使你想去咧，咁啊路途崎嶇，高下凹凸不平，唔係咁容易行，咁就叫做曠野。沙經咧就話呢個曠野渺無人煙，唔會有呢個好肥沃嘅泥土，都係嗰啲咧好瘦削嘅沙堆起嚟嘅。即是说都是很荒山野岭很瘦削的地方，但是有大树，有一棵树呢很大的又很高的，在世界上呢它称为树中之王，是它是最大的一棵树，是最粗的一棵树，是为世界上所有树呢它最大最高最粗，是树中之王。但那個既然是樹中之王，那麼應該就要在一個肥沃的土地生長，才可以令它又高又大，身又粗。那麼不是的，在這個曠野荒山野嶺人都去不到的，裡面那些泥有很少，肥更加多，都是那些沙堆積的地方。咁呢棵大樹王啊，係點樣生存呢？當然啦，嗰啲肥料唔夠啦，但一定有水。話若根得水啊，如果呢一棵生在呢個曠野沙地，唔係肥沃土地，呢一棵大樹王，雖然咧佢個養分咧仍然可能係唔夠，但係佢咧有水啊，啲根有水咧。都可以開花結果啊！我話若根得水，枝葉花果的色皆繁茂啊！一棵樹最緊要根能夠生存。如果我哋常常有雨水濃雨或者人工的灌水，佢根有水咧，佢就會咧係發炎啊、生枝啊、開花結果變咗好繁茂。嗱，呢個譬如。又怎樣配法呢？那這個曠野就譬如啊，這個生死，這個沙精呢不是肥足的土呢，就譬如這個煩惱，這個大樹王就譬如這個菩提心，那麼這個樹根呢就譬如那些眾生，這個水呢就譬如這個大悲水。咁呢一棵樹本來呢係荒山野嶺，唔係肥沃個土地，又大，主要就係因為有水，有水呢先可以令到呢個根嘅生長啊，枝葉花果色皆繁茂啊。就譬如我哋菩薩發菩提心嘅時候，如果冇呢個眾生做你嘅對象，你個大悲心就生唔起。冇大悲心就冇咗呢个菩提心，冇呢个菩提心咧就唔能够成菩提佛果啊！所以我哋咧要入呢个世俗之中，在在处处咧度呢个有烦恼有心者嘅众生，以呢个大悲心嚟睇啊，以呢个大悲法水去洒净众生嘅心，咁啊度咗众生啊！我哋自己實在呢個福德智慧啊，就可以具足福慧具足，先可以成就呢個無上菩提。所以話生死曠野菩提樹王都應服如是啊！嗱，呢個你以法合呢個譬喻啊，生死好似曠野之中呢、這個菩提樹王一樣。亦是这样的道理的，这棵树生在这个沙境之中，因为有树根 又加上有水淋呢個樹根，佢先就可以咧生葉開花結果。咁啊，既然啊呢個樹根咁重要啊，呢個水咁重要啊，咁啊呢棵樹如果冇咗嗰啲根，冇咗嗰啲水啊，點樣生啊？所以呢個樹根咧，就譬如眾生啦、呢啲水就譬如大悲心、大悲化水啦。咁呢個樹王啊，就譬如啊，我哋呢個菩提心嘅究竟成分啦。呢棵樹冇咗呢個樹根，冇咗嗰啲水，佢哋絕對生唔起嚟，唔會開花結果啊！就譬如幸福山道嗰人，若果冇眾生，你唔到眾生咧，就冇攞呢個大悲心，就唔可以咧成就無上菩提道啊！所以話生死抗嘅菩提樹王個道理咧，亦同如是啊！一切眾生就以為樹根，諸佛菩薩就以為花果，以大悲水以溶液眾生，真係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啊！咁我哋譬如都講啦，呢個根就譬如眾生，嗰啲水就譬如個大悲心，呢棵樹王就譬如個菩提心啊，究竟成分啊！所以家話咧，講完呢個譬如，就講呢個話頭啦。個一切眾生就係樹根啦，諸佛菩薩就係咪花果喎？咁啊，你想得到諸佛菩薩嘅花果咧，就係到眾生啦。咁啊，眾生好似樹根咁嘛。咁啊，樹根點又可以生存咧？呢棵樹死咧，就靠呢個水啦。有水流，呢個樹根咪生咯。咁啊，呢棵樹咪生，可以開花結果啦。就喺幸福山道有呢個眾生，先至生起你呢個菩提心。就譬如有樹根啊，先可以生起你呢個成佛之心啊。然後用呢個大悲水咧去度眾生啊，令到呢一棵樹咧開花結果啊。所以法如合齊係一樣果亦同如是，一切眾生就係樹根。諸佛菩薩就為花果，咁啊點解咧？又因為以呢個大悲水咧，搖曳眾生，就能成就諸佛菩薩嘅智慧花果啊！好似呢棵樹有水，淋佢啲根咧，先可以呢棵樹咧係開花結果一樣。個何以故？點解咁樣解釋咧？啊，呢棵樹有根淋水就可以開花結果。就譬如點解菩薩要度眾生、隨順眾生、因眾生啊而成就呢個無上菩提果咧？點解啊？佢若諸菩薩以大悲水搖益眾生，真係成就我有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菩提就屬於眾生啊！因為菩薩用呢個大悲水去搖益眾生，就好似啊嗰棵大樹王，咁啊有呢個水咧淋呢嗰啲樹根，先有一令呢啲樹根咧生長，跟住就開花生果啊！話真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，真能成就波羅多三藐三菩提。咁你以是見聞嘅是故菩提係屬於眾生啊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就譬如啊，呢棵大樹王如果冇咗嗰啲根，又唔淋水咧，呢棵大樹王係一定唔得話唔可以開花結果啊，簡直就唔可以生存。就譬如行菩薩道，點解要行順眾生呢？若無眾生，就冇咗呢個大悲心；冇大悲心，就冇咗菩提心啦。菩提心係成佛之因，菩提心之因既無，又若成就呢個無上菩提佛果咧？所以話 菩提是属于这个众生啊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证无常正果，就等于这棵大树木冇根冇水嘅，不能开花结果一样。不是男子，我上嚟呢番言仲咁紧要嘅讲完啦，咁啊向下咧亦都有啦，另外一种道理，亦都咧鼓励啊在座大众听嘅人，当时人人都要咧要发菩提心，要度众生。为咗呢个问题，普贤菩萨啊，上大家啦，大精神佢听，大精神嘅学习，所以再叫一声善男子，就系当今嘅善财童子，亦都包括当时在会咁多嘅善信男子或者善信嘅女子啦。佢话语于此义啊。你应如是解啊？呢两句咧就训练之词。普贤菩萨讲啊，佢话你善财童子啊，应该对以上所讲呢个道理，你应该要如是去了解啊。咁即系话咧，好似一棵大树，如果冇根又冇水，肯定呢个大树就不能生。呢棵大树王生在呢个沙质唔系好肥嘅地方冇问题，但系咧佢有根有落水咧，结果佢就开花结果啊！就比如菩萨道嘅人，如果你唔度众生咧，咁咪一定系唔可以成就大悲心，唔可以成就菩提心，成菩提道一定要度众生，成就你嘅大悲心，跟住成就你嘅菩提心，以菩提心之因，先可以成就呢个无上菩提佛果啊！所以话如此言，应如是解啊，应该要如上来，无论系法，譬如你都要咁样噶，要了解明白呢个道理啊！即系话你一定要咧发菩提心啊，要度众生啊，要行善众生啊。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啊！你对于众生咧，你个心啊，都是平等啊，唔好有分彼此，一切众生要平等普度，不管系男女老少，系智愚恶，贫富贵贱都好啦，你都要有缘，你就要度佢。遇到有众生，你哋遇到嘅，所以我哋发展到咧，我哋讲俾大家听。好似我哋个旅行，无论佢啲公园又好，或者呢个旅游车啊，经过呢个荒山野岭，睇到嗰啲畜生啊，无论系象又好，马又好，老虎又好啊，你见到任何畜生，虽然啊隔得好远，佢又听你唔到，但系你唔可以唔做。你虽然听佢听你唔到讲话，可是我哋心系向住佢啊，系同佢归依啊，同佢讲话。你见到乜嘢畜生系天上飞嘅、地上走嘅、水上游嘅，唔论边一类畜生，你见到你亦会归依啊，归依法、归依法、归依心、归依法两足尊、归依法离六尊、归依心。众中尊，归佛不堕地狱，归佛不堕恶鬼，归神不堕畜生，归佛叫归佛，归神地，咁同三归依，咁啊最好同我念几句啦。南无清净金刚佛。根据经常讲啊，如果我哋常常念呢一尊佛号，或者你同众生归依念埋呢一尊佛咧，咁咪好啊。咁啊呢一个人。佢就生生世世，你听清楚系嘛？做大法师讲经说法啦，咁所以同众生归依咧，你就念埋南无清净金刚佛，你念三句佢得噶啦。咁佢听到咧，佢就种下呢一尊佛嘅愿，有咁嘅善根，佢个畜生嗰种业报圆满，你同佢归依。佢就着你归依嗰种嘅力量，可以脱离 你的畜生身转世为人，你就用你那个南无清净当光品啊，去做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同真得道，发心宣教学佛，主持佛法，做一个当时啊是有道有德的大法师。所以我们要结众生缘啊，你多结啲众生缘，你们将来呢是早一日早一步行先一步呢，是得成佛道。好似你棵大树有根有得到水呢，佢就突然的生长开花结果，同样的道理啦。所以就心想过真能成就圆满大悲啊。嗱，咁呢个大悲即系大慈悲啦。点解就加个圆满呢？就系话如果呢个心平等，但呢个同我好啲喎，啊，我哋老友记喎，啊，帮佢多啲啦。啊，咁呢个好似我同佢唔系几熟悉喎，好似全部关系喎，搞得唔好，能担少少都唔帮，直情都唔帮，最难见死就不够。佢哋呢种心态咧，就唔系菩提嘅心态，亦唔系菩萨嘅心态，所以我哋对一切众生咧要平等心啊！不管同自己有冇因缘，有冇关系，总之系众生，我哋都要发菩提心度佢，唔好分咧有彼此贫富贵贱之分。咁样咧，就佢哋圆满大慈悲啦，就究竟咧圆满。嗱，你个大悲心圆满啊，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为体啊，咁所以你呢个体咧，亦都系圆满之体。咁啊，因中个体圆满啊，将来成佛嘅果咧，咁啊亦都圆满，福为具足，系无所欠缺。我话以大啲心随众生活，真系成就供养如来。嗱，我哋供养法出于呢个自诚心，大家都知噶啦。我哋唔可以随随便便，我哋念供养咒啊，要念得很彻。咁啊，供养十方三世佛咧，我哋都要很彻啊。以呢恭敬心咧去供养十方诸佛。咁我哋度众生、随顺众生咧，亦系一样啊！以呢个平等心去随顺呢个众生，所以话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真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只随顺。咁无有穷尽啊！我话如果菩萨如是咧，随顺众生，要到到咩时候先至咧？随顺众生咧，要虚空界尽。但虚空之内就有国土，但咁啊虚空界尽咧，就冇国土咯。虚空都冇啦，咁啊国土就点样安顿咧？你有国土就有众生。国土都冇啦，我哋点样栖身啊？点样安居？点样住下嚟啊？所有虚空界尽，国土亦尽，众生界亦都尽。有众生点样嚟啊？众生从业障、从烦恼而嚟。咁如果众生界都尽咗啊，咁就众生嘅业、众生嘅烦恼咧，咁啊亦都尽啦。当然一到呢个时候咧。我呢个随顺众生嘅愿咧，亦到着。但系如果反过嚟讲啊，菩萨随顺众生咧，咁啊虚空界未尽，就国土未尽，国土未尽就有众生，个众生未尽就有业障、有烦恼，咁就变咗我呢个随顺众生呢个心愿咧，都始终。未曾有穷尽喎，所以开始随顺都无有穷尽。咁既然我啲随顺无有穷尽啦，就要继续咧，所以话念念相续就无有间断啦。我哋一念一念之间咧，就要相续，唔好咧有间断啦，唔 我们一时全全众生是一时就不做，我们每做一件法事，每做一件法事呢，都要发这个长远心，要发这个平常心。长远心呢，就是不要时发就时不发，我一系就唔发，一发就永远凭我随时都系咁样做。亦系发呢个平常心，亦都唔系同情不刻意，或者惊死人家亦唔知输存，唔需要咁样。总之我哋平常心是道啊！我哋每一日、每一时、每一刻、每一分一秒，我哋都系个心咧落地咁样嘅行善众生。咁样嘅道众生，咁样嘅尊重城市众生，道路一切咧虚空国土众生业障烦恼尽啦，我呢个心先至尽。如果虚空国土众生烦恼业障未尽，我只行善众生都未尽，未尽咁啊点咧？就要年年相助，无有间断嘅行善众生，乃至身与我哋嘅三业啊，身体。一定是这样做，我们的口是这样赞叹鼓励教人去这样做行善众生，我们呢这个心意呢除了行善众生道众生没有第二个心念，没有其他的执念，所以无有疲厌，从来呢都未曾有呢是厌倦过。那么以上呢普贤菩萨咧十大愿王，你已经系讲咗九个啦。咁由于时间就唔系好多，所以最后呢一个十大愿王，最后一个普皆回向咧，就只有呢个礼拜，听晚最后一晚啊。咁啊，听晚咧再同大家讲。咁但系咧，由于仲有咧几分钟喎，我又可以啦吓，咁啊，拉咗大家啦，咁啊，讲啲古仔俾大家听。这些古仔我上次都讲了，凡每一个佛教古仔就是十二部经的因缘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鼓励我们一个学佛人的各种的好处。那么从前四川有一位法师，他就跪香，法师跪就富贵的贵，香就我们烧香的香，他的佛他就跪香，在四川当时呢他住过的地方，因为长去不遂很有名的大德，但是他住的地方呢有一个风俗，年年都有这个出会，好像我们香港长洲啊，年年都有会景啊，什么长包山那些的节目啦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年年都有会景啊，咁啊，四川桂香法师住呢个地方，亦都年年有呢个咁样嘅呢个法会会，叫做庙地啊，庙庙会。咁但系佢哋出咗会之后，出咗游之后咧，咁啊，梗系大食一餐。咁呢一餐就梗系啊咩猪啊牛啊鸡鸡鸭啊鱼啊，就梗系一大排宴席啊，大食一餐嘅。咁呢个桂香禅师咧，就苦心咁啊劝佢哋。你哋唔好杀生啊！杀生太多对你哋都冇处啊！你想你呢度村咧平安大吉，冇灾冇难咧，你最好咧就算你唔食素，你都唔好杀生啊！最好就食素添啦。但系咧，化石咁样火菩萨咧，嗰啲村民咧唔听嘅，但系听咧仲藐视佢。你咁笨你唔食啫，我冇你咁笨啊，点解唔食啊？咁啊招食我啦，咁呢个贵啊食出当都无有其何啦，你唔听佢咁办法啫系嘛？咁啊当时咧就系咧梁武帝同埋宝智公和尚喺佢师傅嘅年代，由于佢好出名一位啦吓，大家系皇帝嘅师傅。亦都好多人咧，请示亲近佢啦。咁啊，当时桂香禅师四川度坐紧咧，有一个人就上北京去朝见啊，去拜访呢位嘅宝智公和尚。咁见面之后咧，宝智公和尚亦都好欣赏四川有尊有位咁有名嘅修养嘅大德 万一老死去，佢就问呢个人知道佢从四川嚟嘅，但佢又唔系表面去问，佢就暗示佢问，佢话你哋系从四川嚟嘅，系我四川嚟嘅，我问你，嗰啲四川嗰啲香贵唔贵啊？嗰上边烧香啊嘛，问嗰啲香啊，咁呢个人咧就唔明白呢个保持个和尚嘅意思，就照正讲讲我哋四川嗰啲香好平嘅咋，唔系好抵钱啊。即是我有好钱的包含即是抵钱不到值钱的东西。我的保持的和尚就加一句，他既然不抵钱，为什么你不走你不去呢？那这个就暗示时机了。那这个人可能又不懂，你问那些香贵不贵，那我就说不是很贵，这个事实是四川的香当时不是很贵，很便宜，不好钱。即是价钱好贱啊，贱卖啊！咁我再讲个，既然贱啊，唔抵钱啊，点解你唔走你唔去啦？咁呢句话佢就唔懂啦，但系唔懂你都听到咪算啦。咁啊，经过供养请示，佢哋离开北京，又翻翻去自己四川。咁啊，见到桂香法师咧，桂香法师问佢咧，佢哋去北京咧，就想见呢个保贤个和尚啊嘛。你既然见到保持个和尚，就想请个海事供养去结缘请个海事啊？佢话咁啊，保持个和尚帮你讲嗰啲乜嘢话，问嗰啲乜嘢话，我见到我面咧，佢就问我：我四川嗰啲香即系我哋边个地方啊？嗰啲香贵唔贵？我就照实答我：嗰啲香系唔抵钱，系好平啊！啊，好贱价，价钱唔好贵，咪即系贱咯。我就照實講，啲香就好貴、好平、好賤。咁佢跟住就講句：佢話既然底錢係賤啊，何不走又何不去咧？佢呢句話咧，我就唔同嘅師傅。咁啊，雖然咧呢、這個參訪嘅人佢唔懂，但呢位貴香善師咧，佢就明白，佢就聽懂啊。所以嗰一年佢表悔啊，佢唔得唔反对，佢就早装备好，将近呢个表悔到啦，要出场游行啦。咁佢哋喺个自己住个地方面前咧，玩咗个头，一个放心池就灌满咗水，即系装满水，里面暂时仲未有鱼嘅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放心池。就装埋水喺自己门口，咁啊嗰一年呢个庙会完咗，出巡游咗啦，咁就发生啲惨咧。咁佢唔得唔估系耶稣啊，佢自己又买一份。你食大鱼，佢就食大鱼；你食大肥猪啊，佢就照食大肥猪。咁人哋话吓，咁啊咁真系贵咗和尚啊，变咗性个，啊同我哋一样个。咁啊，留下佢嘅动作点咁奇怪咧？佢多年嚟就响啲树之后，多年每一次呢个表会，佢都系劝我哋唔好杀生，唔好少食素。点解今年反常咧？就好注意个行为。咁啊，成年之后咧，佢就大摇大摆翻个地方。咁啊，去到呢个门口老咗话，我呢个放生寺咧，佢就扭啊！咁啊，呕出嚟嗰啲咧，系佢食过嘅鸡，系佢食过嘅鱼啊。而我呕出嚟嗰啲鱼咧，其实都系沙硬嘅。我哋放生时咧，嗰啲鱼会游水嘅。佢食过嗰啲鸡咧，呕出嚟咧，咁啊，通通一只一只。虽然鸡就唔会游水嘅，我池边咧，只只都系会飞会跳嘅。咁佢做完呢啲动作之后咧。佢就企喺呢个放生池边啦，咁就走咗啦。好简单嘅啫，就证明保持个和尚话，既然咁尊重你，佢叫做桂香啊嘛，啲香啊好矜贵咁啊，好似咁简单桂香啦。佢家嗰阵嗰啲香啊，好钱好平，咁既然有钱有平，何不去即系点解你仲唔走咧？仲唔离开呢个世界咧？唔需要世界度众生，佢冇缘啊！咁啊，呢個內人就唔明，但貴香和尚嗰只明，所以佢哋做完呢個廟會，佢就照食，食咗就露一種 给你打一毛片困难，新科医老人和尚起听着都爱下马不了学会白眉的，我的该让我学习比的尖尖都不丢回家了，他们上心里也是哇，我另外一块一看我想的不是普通人，都给我的手作，因此呢大家都我姓多年来冇听到鬼响和尚啊嗰种啊教训，但系已经系后悔，人已经去了。嗱，呢个故事就讲明咧，即系话学佛嘅人要信因果，我哋杀生性欲系一种最好嘅因果，系伤害自己嘅慈悲心，伤害佛法嘅大慈悲。自己生生世世啊，食几多就要还几多啊！所以天下世界久唔久就大乱一次，天灾人祸或者暴兵打仗，都系呢啲被杀嘅众生啊！从因果上嚟讲，从佛法嚟讲啊，都系呢啲被杀嘅畜生咧，冤魂不识加翻嚟咧，系捣乱作怪嘅。等到呢个天灾人祸，死伤无数个人啊，系天下大乱嘅因啊。所以个原文词词讲啊，佢欲知世上刀兵剑，得但听涛门夜半声啊。共即系汤珠汤啊，共个地方啊，佢就屠宰场啊。你想世界上？点解会有刀兵的灾劫，有呢个天灾人祸嗰种嘅灾难？你就但听透门夜半声啊！好多嗰啲所谓的吓食素嘅主义嘅人，去到啲屠房一睇啊，写嗰啲文章，呢、这个屠房就系人间嘅地狱，畜生所受嘅痛苦咧。我哋大片大片咁样食，你冇睇到啊！其实你睇到啦，你真系食唔落啊！佢哋被杀嗰种嘅反抗，被杀嗰种嘅凄凉，系好难以形容，好难以睇。嗱，咁讲到啲算啦，时间就嗰几分钟啊，呢个唔系问题，就系鼓励大家咧，最好信因果。保持佛教你自己信佛那种大慈大悲心，作为将来成佛之恩，那么亦都不要结这么多的杀生之余，那么将来有什么天灾人祸刀兵打仗呢，都与你无关，你都可以走的了，或者你住的地方呢没有这些问题发生，这些人你的好的果报，理由就是不要殺生，盡量不要食肉。那么讲到这处的时间多了，明天晚上再讲。愿以此功德， 愿以此功德， 庄严佛净土， 庄严佛净土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下济三途苦， 下济三途苦， 若有见闻者， 若有见闻者， 悉发菩提心， 悉发菩提心， 尽此一报身， 尽此一报身， 同心极乐国， 同心极乐国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 听晚再见。